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二集上。马超曾经是超人，但是 每个月的月底啊，是曹操结账的日子。 曹操也会记账啊？ 哇，这曹操记得可清楚了。每到这一天呢、曹操就会把他的账本给摊开在桌子上。 是是。 这曹操打开第一页啊，上面写着“东吴”两个字。 东吴。 这曹操一看到“东吴”啊，立刻拿起红笔，大大的在下面写了个“去死”。 这么没气质。 翻到第二页，第二页上面写着刘备。 刘备。 曹操看到刘备啊，也用红笔大大的写上去死。 哎，粗鲁。 翻到第三页，上面啊写着凉州马腾。 马腾。 这曹操一看到马腾这个名字啊，很激动的哼了一声，拿起红笔狠狠的直接就在这名字上面打了一个叉， 然后也写去死。 何止啊，曹操写着全家死光光。 这么痛恨马腾啊？奇怪了，这曹操记的账是不是有问题啊？曹操他很痛恨东吴跟刘备，这大家都知道，因为曹操在赤壁大战吃了很大的苦头。可是第三页上面写这个凉州马腾是谁啊？是卖凉面的吗？ 我还卖米粉汤的 嘞。是啊。 哎，这曹操要是像你记性这么差，他早就被人家干掉了。这曹操啊，从账簿里面呢、抽出一块布来。这正是当年汉献帝向文武百官求救的时候啊，由这国舅董承发起的那份万人联署反抗曹操签名书。上面签了许多大人物啊，有董国舅， 董国舅， 刘皇叔， 刘皇叔， 还有呢，就是凉州马腾嘛。 对对对，原来啊，马腾就是这样子跟曹操结下的梁子。 董国舅啊，那个时候说动了吉太医去暗杀曹操。结果啊，事机败露，害得这吉太医没命。连董国舅和董贵妃也通通被曹操给杀了哦。这其中啊，有两个动作比较快的，提早跑路 啊， 没被曹操给逮到。 谁呀、 一个人呢是刘备，另外一个、就是凉州马腾。马腾啊，姓马，这只马很会跑，一跑啊就跑回西凉去了。 哎呀，会跑有什么用？只要你的名字被曹操记到了账本上面去啊，曹操从此就跟你没完没了。像赤壁大战都已经打完了。可是曹操呢，一心就只想报仇，他三番两次派着大军要经由安徽，再越过巢湖，想要就此消灭东吴。 可是啊，这东吴啊防守严密哦，曹操搞了半天都占不到便宜。双方啊僵持不下，到了这西元211年呢、这曹操再也受不了了、曹操骂了句脏话，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说哦。他把账簿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哇，这账簿啊掉在地上，好死不死，翻到了第三页啊、正好曹操一看，上面写着马腾的名字。这曹操的脑中啊灵光一闪 啊， 他想，马腾统领的凉州地大兵多，我不如暂时把这东吴给搁在一边，先想办法把马腾给干掉。 哇， 凉州抢到手啊，这不遗憾嘛。 什 么？好久没有打胜仗了，出口闷气也爽。 曹操啊一想到这个点子之后，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曹操马上就跑到皇宫里面去，他逼着汉献帝，叫汉献帝亲笔写一封密函， 然后在密函上面说呢，说曹操最近因为忙着跟东吴打仗，所以人都不在许都，就冒着汉献帝的名啊，叫马腾赶快赶到皇宫里面来跟皇帝见个面。 汉献帝啊，这封假的密函哦，果然打动了马腾的心哦。 啊， 马腾啊，当初落跑留下汉献帝不管，他的内心啊，一直非常的内疚哦。 哦， 所以这时候呢，看到皇帝的亲笔密函，他怎么能够放着不管呢？ 嗯， 这马腾啊，匆匆忙忙带了三条的免洗内裤，半打矿泉水，哇，立刻赶到皇宫要去见汉献帝哦。 嗯， 这马腾啊，赶到皇宫的时候呢，大门还没有打开 啊， 这马腾啊，敲了敲门，叩叩叩，一声，这门打开了，门的后面呢、跑出来一个人，有点像是汉献帝 哦， 可是啊，这胡子呢比汉献帝还要长 啊， 块头啊比汉献帝还要大 哦， 年纪呢也比汉献帝还要老， 到底是谁啦？ 马腾擦了擦眼睛，再一看，妈呀，开门的竟然是曹操啊！哇，马腾这事可来不及开溜，当场啊被曹操逮个正着，给宰了，只留下满地的三条免洗内裤跟半打矿泉水晃来晃去。 这个曹操啊，杀死了马腾以后，心里真的很爽。他接下来的计划就是要接管马腾的凉州。 嗯， 可是没有想到曹操接连送出去好几封的 email、 哎、呦， 凉州那边啊，不但没有派出投降的使者，反而派来了千军万马。 这什么反应啊？ 从凉州啊一路由西而东，连连的攻破了长安、又占领了潼关、眼看着就要进逼到洛阳许都来了。 哇，这马腾不是已经死了吗？曹操这下子到底又惹到谁了啊？ 曹操自己也吓一跳，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曹操就想说，怪了，我捅的那个是马腾啊，不会是捅到一个马蜂窝吧？ 报告丞相，比马蜂窝还要厉害 啊！ 这马腾他们一家人啊，最难惹的并不是马腾， 你不早讲那是谁呢？ 马家最厉害的人就是马腾的儿子小马哥马超。 马超， 马超啊，现在联合的马腾的老朋友西凉太守韩遂，他们举着报仇雪恨的大旗子，头上绑着白布条，一路杀来，势如破竹啊！ 等等，报仇雪恨的大旗子，头上还要绑白布条， 对， 他们怎么可以抄袭我的造型？ 怎么会是曹操的造型呢？ 啊，以前曹爸爸在徐州被杀掉的时候，曹操就是这一副报仇雪恨的造型啊，一连屠杀了徐州将近200,000的老百姓 哦， 哇，曹操就哼一声，天底下被我杀掉爸爸的又不是只有马超一个，大惊小怪。 什么话嘛， 我就不相信马腾这个儿子能够有多厉害。 嗯， 儿子我可见多了，像袁绍的儿子、刘表的儿子，统统都是窝囊废。马超再怎么厉害，也不过就是人家的儿子啊，有什么好怕的？ 哎呦，曹操讲这什么废话 啊？ 难道他自己不是人家的儿子吗？ 曹操啊，摇一摇头说，他只是叫做马超，又不是叫做马超人。看看你们打成这个样子，来人呐、 在， 把我的那根槊拿来。 报告丞相，就是那根又像狼牙棒又像划船的桨的那根兵器吗？ 对啦，啰嗦。 请问丞相，你拿槊干嘛？ 这一次曹某要亲自上阵修理这一只什么西凉来的烂马。 哎呦，丞相，你年纪也不小了，一定要这样吗？ 少废话，老子好久没有打胜仗了，就让你们看看我曹操这一次啊，好好的吐一吐赤壁以来的这一口闷气。曹操把那根槊接过来以后，唰唰唰舞了三圈，就听到哐当哐当哐当， 是什么啊？ 当场就打翻了三个古董花瓶。 哎，没事干嘛找古董花瓶出气啊？ 因为那个花瓶上面画了很多马呀、曹操实在是看不顺眼，曹操就看着这个花瓶的碎片说，我要叫姓马的人都像这些花瓶上面的马一样粉身碎骨。来呀、 哟， 传令三军咚咚咚 立刻往潼关出发，去跟几个马超斗一斗。 是。 曹操啊，带着大批人马来到潼关前面，摆开阵势哦。 嗯， 这马超啊，一听见曹操来了，自己啊也亲自带着副将庞德以及马岱出阵迎敌哦。 嗯， 曹操一看到马超啊， 吹了声口哨， 干什么啦？ 哎呀，拍得出头顺。不想到你爸爸马腾哎，鬼也变娇佩佩娇，我跟他风干的芙蕖皮。可是啊，你这小儿子马超，哎呦，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哎，这个马超的确是很漂亮，因为他同时身上有汉人还有羌人的血统，所以是一个混血儿，不但是人高马大，还散发出一种狂野的异国风味啊！ 哎呦。这漂亮而狂野的马超脸上白得像擦了粉， 哦， 这嘴唇啊性感得像涂了口红，唇红牙白，腰细膀宽啊，简直就是个倒三角形超级男模特儿。 不但这个样子哦，这马超啊穿的是白色战袍，银色铠甲， 嗯， 手上啊拿着一把灿烂的银枪，整个人呢，啊，在阳光之下一站呢，啊，哇，这马超全身闪闪发光，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这是什么声音啊？ 闪闪发光的声音 啊！发光也会有声音啊， 哎，一发光什么都会出现嘛。 是哦，曹操啊就问马超说：“马超，你是汉朝名将的后代子孙吗？”“ 没错，我马超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哦， 我的先祖就是有名的伏波将军马援先生。”“ 哦，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不投降我，好好的帮汉朝做事呢？”“ 投降你？ 嗯， 我马超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又来了， 你杀死了我爸爸还敢叫我投降啊？看我今天不杀了你，晚上给你出火锅三沙茶酱。”“ 哎呀，才在称赞他有气质，一开口说话让人家跌破眼镜。哎，这西凉来的人怎么都跟董卓一样喜欢吃人肉火锅啊？” 这曹操啊正要回嘴哦，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大喊：“马超，你别嚣张，看我的厉害啊！”“ 谁呀？”“啊， 这是曹操的副将李通， 哦， 冲出来要抢头功，要杀掉马超。”“ 李通？李通是哪颗葱啊？”“ 这李通啊还没啊完呢，啊，立刻被马超啊用枪把他挑了起来。”“这马超啊用枪举着这李通，像串烧一样在空中啊摇啊晃啊， 哎呦， 口里还不时的发出啊哈哈哈的声音， 这简直像印第安人一样，太可怕了。” 这马超啊用力一甩，把李通啊开肠破肚的尸体往曹军一丢。 妈呀！ 他喊着：“兄弟们哟，我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 有理想有抱负， 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吃人肉火锅杀 杀。”“吃人肉火锅有什么理想跟抱负啊？”真是奇怪了。这马超的气势真的很吓人啊。曹操的输人不输阵，曹操的嘴上也大喊着：“给我杀 杀！” 可是曹操的两只脚，也就是曹左脚跟曹右脚，却不听使唤，不断偷偷的往后退。 哎呦， 这个时候啊，曹操的身后又冲出来一员大将，就是于禁。 于禁， 这于禁跟马超对杀了不到十个回合，于禁就败下阵来了。 哎呀， 曹操这边呢，就再度派出了猛将张辽。 张辽， 张辽跟这个马超啊，打了不到二十个回合，也败下阵来。 哇，这马超真的很厉害。 嗯，曹操本来呢，还保持着一边往后退，一边观察战情的这个姿势，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军都败得这么快，吓得曹操啊，赶快一百八。 180度向后转，大声喊着：“大家向后转，全力冲啊！” 向后转还有什么好冲的？这根本就是落跑嘛！ 这是落跑。 哎呀，这可怜的曹操啊，自从赤壁之战之后呢，就常常有这种向后转，然后用力向前冲的怪动作。 这也是不得已的。 这曹操啊，混在乱军之中落跑，没有想到，哇，这马超立刻追赶了过来。 怪了，曹操混在那么多人当中，为什么马超立刻就能够知道曹操躲在哪里呢？ 哎，都怪啊，曹操自己太骚包了啦！啊、穿着他的大红色的丞相服，还把胡子啊烫成小卷卷、啊。这观众一看呢、啊，就知道那是曹操，全部啊都对马超喊着：“那个胡子烫成小卷卷的，就是曹操！” 哇，被大家认出来了。曹操一听啊，赶快把他手上那根槊一丢。然后掏出来了他随身携带的瑞士小刀，开始嘀咕嘀咕 干嘛？ 曹操想办法把自己那个烫成小卷卷的胡须把它割断了、 啊。哎呦，这曹操还挺机灵的、哦。可是呢，这观众还是指着曹操大叫：“啊，那个胡须像狗啃过的人就是曹操 啊！”曹操啊，又吓了一跳，赶快的随手就扯下一片大汉丞相的旗子啊，当围巾哦，把自己的脖子啊。连同下巴的胡子啊，全部都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没关系，观众也不是白痴，又指着曹操大喊：“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就是曹操！” 连衣服也要管啊！曹操一听啊，赶快把身上的大红袍也脱下来丢在地上。 大红袍脱下来没关系，观众继续喊着：“那个穿白色内衣的就是曹操！” 哇，再把白色内衣也脱掉， 还有白色内裤的就是曹操！ 再把白色的内裤耶！哎，这曹操啊，抓着这个内裤的裤腰带，想了3秒钟以后，他转过头对所有的观众说：“ 你们够了没啊？还再搞下去变成限制级了。” 曹操啊，被马超追的是无路可逃啊，逃到了一棵大树的前面，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曹操万般无奈，只好两手抓紧了他内裤的裤腰带，绕着这棵树跟马超捉迷藏， 真狼狈。 这时候马超就举起他的长枪来，用力一戳， 哎呦， 你哎呦什么？又没有戳到曹操， 干嘛？ 马超这一戳啊，竟然戳在了树上面。 哎呦，不戳人戳树，那怎么办呢？ 马超实在是戳树戳得太用力了，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哦，幸好没有环保人士在场，不然就骂惨了。 马超啊，就把脚踩在这个树上面，用力在那边拉呀拉呀。这曹操趁这个机会啊，累得靠在树上面，喘得像条狗一样。情势有点危急又荒谬，眼看着只要马超把枪给拔出来之后，曹操的命就完蛋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竟然有一个人冲过来把曹操抱上了马去。 哦， 曹操抬头一看，哦，又是曹洪赶过来救他了。曹操高兴的眼泪都流出来。这一次啊，曹操又再度领先了全世界的流行，创下了全新的造型了。 什么造型啊？ 身上只穿一条内裤，脖子上还围着一条奇怪的围巾。 哎，初次见面就被马超修理得这么狼狈，曹操实在是怕死了。可是呢，这马超啊，步步的逼向许都，那这场仗又不能不继续打下去。 哦，这是首都防卫战，非打不可。那怎么办呢？ 这曹操啊，回到大本营，他叫水利局啊，送来一张黄河流域图。 哦， 曹操啊，摊开了地图，盯着潼关这个地方啊，一直看。 你去看看什么呢？ 你知道啊，这黄河啊由北方南下，到了潼关这个地方之后呢，汇合了由关中往东流而来的渭水啊、 哦、 做了一个90度的大转弯向东流去。 嗯， 这曹操看着潼关啊，正好就位在黄河渭水这两条河交汇点的南岸。 嗯， 这曹操左想右想， 嗯， 前想后想， 哦， 上想下想 啊， 东 想西， 到底在想什么？ 这曹操想说，我从东边正面攻击潼关，打不过你马超。那如果我另外派出军队，悄悄地绕到你的侧面去，让你来个腹背受敌，我总可以的吧？ 哦，侧面攻击。 嗯， 曹操看着地图想，做到侧面攻击的话，我的军队就必须要跨河跨三次。 三次？ 这么多的军队要跨三次河，真的听起来就很麻烦啊。 哎呀，这流汗总比流血好嘛，麻烦有什么关系呢？总比啊当选服装最差的人士还要好吧。 不要再提服装的事情了。曹操啊，装模作样的把他的大军呢都假装布置在潼关的正面，好让马超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另一方面呢，曹操却偷偷的亲自率领着军队，准备要北渡黄河，加速行军，绕到马超的侧面去。问题是啊，曹操手底下的这些小兵一听说要渡河啊，每个小兵都开始乱骂呀。 这曹操啊，自从赤壁大战之后啊，他的小兵啊，只要一碰到水就鬼叫鬼叫。 碰到水的那边鬼叫鬼叫，这样当然很容易，他们的动作啊，很快就被马超这边的情报人员给打听出来了。马超听到报告之后，心里面就想，好，我这么有理想有抱负，你却想从我背后跳出来吓我，我倒要看看到底最后是谁吓到谁。 曹操啊，叫了部队呢，一大早啊就集结在黄河的南岸哦，准备分批第一次渡河。曹操呢自己啊搬了一张椅子，拿着槊，很得意的坐在黄河南岸指挥调度。他实在是太佩服自己了，绕到背后攻击马超啊，我曹操怎么会想出这么高明的办法来啊？ 又在那边臭屁。 哎呀，这没有想到啊，曹军啊正渡河渡到一半，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报告丞相，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马超从我们的背后又追来了。 马超又追来了？ 哎，从背后追来？哎，怎么可能啊？曹操想，是我要到他的背后才对啊，怎么他跑到我的背后来了？曹操才说着，部队的小兵通通乱成一团，每个人都急着跳上船要逃命。曹操就大骂了，不要慌乱。曹操啊还故作镇定状，一手啊摸着还像是狗啃过的胡须，把槊啊舞了一圈说，马超有什么好怕的？丞相我祖坟风水好，埋在龙穴上，小小一个马超儿有什么本钱跟我斗？ 哎呦，曹操旁边的将军许褚啊就赶快对曹操说，报告丞相，不要管龙穴了，你自己赶快先上船去吧。 哎呦，这种没有志气的话，曹操才回头骂许褚，就听见地面上轰隆隆的声音，回头一看，当场从椅子上面跌下来。我的妈呀，马超这么快已经跑到河边差不到100公尺的距离了。 就跟你讲，姓马的都跑得很快啊。曹操吓得把手上那根槊当成是划船用的桨，在那边拼命一直划一直划一直划，问题是他坐在地上啊，怎么滑也不会前进啊。还好旁边许褚还是神志很清楚，赶快一手啊就把曹操拖到了船上面去。 又要向后转向前冲了。 不要在那边讲风凉话了。这许褚动作很利落，立刻拿起了这个撑船用的竹竿哦，往岸上一撑，就把这个船啊撑离了岸边了。 快快快！ 你想逃，别人也想逃啊！很多惊慌失措的小兵哦，赶快也都跳到水里面去，搭在这个船旁边，想要爬到船上面来逃命。问题是船这么小，人这么多，把船搞得摇摇晃晃，万一把曹丞相也摇到水里去，那怎么办呢？ 对啊，怎么办呢？ 只见这个许褚啊，拿起曹操那根槊来，就像打洞里面的地鼠这样子东打西打，打的这些可怜的小兵昏的昏沉的沉，通通做了黄河之鬼啊。 哎呦，曹操的小兵怕水是蛮有道理的哦。这马超啊跟副将庞德一赶到河边啊，看见曹操的船远去，他立刻下令射箭。 遵命。 一时之间呢，这黄河岸上箭如雨下， 曹操啊，那野扁舟之上啊，空空荡荡的，什么遮蔽物都没有 啊。 幸好啊，许褚临上船之前，慌慌忙忙的抓了个马鞍。 怪了，许褚什么都不拿，抓个马鞍干什么？ 哎，你不知道啊，上次啊，赤壁之战逃命的时候啊，就许褚一个人啊，骑了匹没有马鞍的马，磨破了屁股，所以啊，他学会了教训，现在啊，走到哪里都记得要抓马鞍。哎呀，可怜的许褚哦，双手空荡荡，只剩下个马鞍，现在呢，只好啊，高举那个马鞍替曹操来挡箭， 用马鞍来挡箭。哦，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 哦，娟灵佛，别再提了，太狼狈了。这马超的弓箭部队啊，箭法又快又准哦。 嗯， 这可怜啊，船上呢，曹操的随身护卫还有船夫啊，一个一个都被射死在船上哦。 谁叫他们不带马鞍？ 哎呀，在没有别人划船的情况之下，这整条船就在黄河的中央啊摇摆大转。 许褚一看到船在打转，他赶快用他的两条大腿夹住了这艘船的船舵，用屁股来掌舵。 哎呀，怎么怪姿势嘛。哎，不过要稳住了舵，船才不会打转。 方向的确是被他稳住了，可是船没有动力，不会前进，还是在黄河里面飘来飘去啊。 嗯， 这时候呢，许褚左手顶着马鞍来替曹操挡箭，右手呢要拿着竹竿在那边撑船，他的屁股还要控制船的舵，不断的配合着船转弯的方向，把屁股摇过来摇过去。 哦，这些动作实在是难度太高了，简直是特技表演嘛。 还好这时候啊，黄河南岸之上有一个叫做丁斐的县令，他看到这个许褚这么狼狈，曹操呢命在旦夕，这个丁斐县令就赶快悄悄地把他管区之内所有的牛啊、羊啊、鸡啊，通通赶到河边去帮曹操的忙。 啊，帮曹操的忙？莫非这是神牛、神鸡、神羊都会打仗吗？ 这些牛、羊、鸡的确不会打仗，可是他们都很好奇，就跑到河边去啊，跟马超的弓箭部队挤在一起，挤来挤去， 干嘛？ 还拉了很多的大便。这些羊呢，有的还把弓箭手的头发拿来当草吃啊。 吓死人了。 这些弓箭手啊，本来在岸上看到许褚这个很变态的姿势，就已经笑得全身发抖，箭都射不准了。这时候加上这些牛啊、羊啊、鸡啊跑来闹场，根本连弓都拿不住了。眼看着曹操的船啊，总算是越飘越远，这马超啊笑着叹了一大口气，就暂且放过了曹操。 哎，人肉火锅改成牛肉、羊肉、鸡肉火锅。 曹操身经百战，经常死里逃生，所以这一次虽然狼狈，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他过了河之后呢，洗一把脸又振作起来了。 嗯， 很快的带着兵啊，渡过了三条河之后呢，就绕到了马超的侧后方。曹操建立起了基地，直逼潼关，被马超终于形成了前后夹攻的局面。 嗯，这曹操的意志力哦，的确是不凡哦。这个人呢、啊，一旦拟定的计划、啊，绝不会轻易的放弃。 对， 不过呢，这曹操啊，虽然布局战略都很好哦，可是几次打仗下来啊，这马超啊，已经成了曹操的噩梦哦。曹操啊，把那个被马超射得像刺猬的马鞍放在饭桌上。越看越恶心，越看越吃不下饭。曹操叹着气说：哎，这马超不死，我恐怕连葬身的地方都没有，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曹操的谋士啊，贾诩 George 出现了。 哦， 这个 George 呢，最早啊是跟着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这四个小军阀混出道的哦。 嗯嗯嗯。 这个后来呢，他跟随着张济的侄子张绣投降了曹操哦。 是。 这贾诩呢，出身西凉军，他最了解西凉军了。 嗯。 所以啊，贾诩就建议曹操说：“这西凉军啊， 勇而无谋，性格草莽， 嗯， 最容易啊被别人挑拨了。 你要我用挑拨的？ 没错，这贾诩啊就附到曹操的耳边呢，对他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不晓得讲了些什么。只见曹操啊几乎打结的这两道眉毛这时候啊渐渐松展开来哦，终于呢露出了笑容。 嗯，曹操已经打听清楚了，他这一次首先会遭遇到的凉州部队呢是陪着马超出兵报仇的这个韩遂的部队。 嗯， 所以第二天啊曹操就故意也不穿盔甲也不拿武器、 哦、 连他最爱的那根槊都不带。 嗯， 曹操就这样子骑在马上面对着韩遂的阵营大声的喊话，他说，我是大汉丞相曹操，请你们韩遂将军出来说话。 嗯， 这韩遂在那边啊看到曹操是完全没有武装，所以他自己呢也就脱掉了盔甲放下了武器上前去跟曹操说话。 哎，这是江湖规矩。 嗯，你不动武的话我也不动武。 嗯， 这韩遂本来以为曹操是要跟他谈判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两个人一见面之后曹操竟然跟他话家常。 哎呦， 曹操就先说他认识韩遂的老爸。 嗯， 再问说，韩遂你今年几岁啦、 哎、 你家里面的小猫跟小狗有没有长大啦？ 干嘛 这韩遂旁边哦，很多这个士兵呢都是常年待在西凉的土豹子，他们只听过曹操的名字，却从来都没有亲眼看到曹操这个超级巨星啊。 嗯， 现在看到曹操竟然跟自己这边的老板韩遂这样子有说有笑、哦、他们就放大了胆子慢慢的围上来，想要趁机会把曹操看个清楚。有的人还忍不住伸出手去偷摸曹操的衣服啊。 偶像啊。 曹操呢看到这些土豹子士兵这么热情，他就很大方的说，你们要看我啊， 嗯， 我也是人啊， 嗯， 我没有长四个眼睛两个嘴巴哦。他说完了、啊、还原地转了360度的一圈来展示给这些土豹子阿兵哥看。哇，这些凉州来的阿兵哥看到曹操、哦、虽然是超级巨星却这么亲切，就争先恐后的要曹操帮他们签名啊。曹操就真的在那边很客气的帮这些土豹子一一签名。 天哪，打仗变成签名会。这个韩遂啊莫名其妙的跟曹操闲话家常哦，两个人呢、啊、是谈得很高兴啊、嗯、可是啊这远远的马超啊看见这有说有笑的画面，哇，心里很不是滋味。 对呀，是邀请你来报仇雪恨呢，你竟然在阵前跟敌军首领说说笑笑。 嗯，这接下来啊曹操呢又写了一封信给韩遂，他故意啊在这字里行间呢、啊、用了很多的修正意 啊， 信上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关键字眼给涂掉。 嗯， 然后啊在上面重新用毛笔再写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他这是在搞什么鬼啊？ 鼓不一阵啊、 哦、 这好引起马超的疑心嘛、 哦、 曹操知道啊他这封信虽然是写给韩遂、 嗯、 但是啊一定会被马超的情报人员看到、 嗯、 偷偷的拿去给马超看、 嗯、 这果然啊马超看到了这张涂涂改改的信件，很生气的拿着去质问韩遂、 哦，为什么曹操给你的信涂了这么多修正意还涂涂改改的呢？ 怪了，曹操他把信送来的时候这个信就长这个样子，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哦，这马超啊抓起韩遂的衣领把他拉得半天高，马超说，你少骗我，我可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我看到这封信里面有很多很关键很重要的话，不能让我知道，你都把它涂掉了吧。 马超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怀疑我呢？你如果这么不相信我，好，那我明天就到战场上面去再约曹操出来聊天。 嗯， 你呢就躲在我的身边假装是我的护卫。 嗯， 到时候啊你就尽管冲出来一枪就把曹操刺死，这样总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吧。 嗯，马超听韩遂说完啊这才半信半疑的放下了韩遂的衣领， 他说：“你可别骗我，我可是 有理想、有抱负，还有大脑、有肌肉，我知道啊，烦死了。” 哦，讲得比我还快。 这隔天一大早啊，这韩遂呢，依照计划，带着扮成小兵的马超跟另外其他的随从啊，就走到曹操的阵前大喊：“韩遂将军，请丞相说话。” 韩遂这么一喊完呐、啊。没有想到出来的不是曹操，出来的是曹洪。 曹洪出来干嘛？ 曹洪出来以后就跟韩遂啊挤一挤眼睛。曹洪说：“曹丞相叫我叮咛你，昨天那封信里面交代的事情，你一定要确实办到哦。”说完这个话，曹洪就跑回去了。 哎呦，那封信都在讲鸡蛋一打多少钱，天气好不好，那有什么可以好好办到的事情呢？ 马超啊，听到曹洪这样说，立刻火冒三丈，搞半天根本就是韩遂跟曹操串通好要来对付我的嘛。他忍不住啊，就从小兵的队伍里面冲了出来，对着韩遂举枪就刺。 哎呦，干什么嘛，当着敌人的面前还自己人刺自己人啊。 真的，旁边几个西凉的将军都吓一大跳，赶快跑出来劝架。这韩遂啊，被劝回了营寨里面去，很不开心。韩遂心里面想，搞清楚哎，我今天是来拔刀相助的，是马超你爸爸死了，又不是我爸爸死了，你反而要杀我啊。哦，这韩遂一抢，相形之下呀，曹操虽然贵为大汉的丞相，反而对我韩遂百般的尊重。不如我就干脆投降曹操算了。 哎呦， 这韩遂就真的写了一封投降的信，叫人送去给曹操，约定今天晚上邀请曹操共同起兵，两边一起消灭马超。 这韩遂不爽啊，这马超更不爽哦。马超想，这爸爸才一死，你这韩遂就倒向曹操，一点理想跟抱负都没有。 又来了 啊！这马超正在生气啊，这手底下的情报人员跑来了，报告什么事？ 刚刚韩遂将军派了一个人到曹操那边去送信，不知道是要干什么。 还会要干什么？就是要杀我啊。这马超心里想，先下手为强，这时候我如果不杀韩遂，我难道等韩遂联合了曹操来杀我吗？这马超啊，立刻下令，庞德、马岱 在， 你们带着人跟我走。 是。 马超啊，带着人立刻冲进了韩遂的营帐里面哦。他对着韩遂大骂：“你这个叛徒！爸爸死了你不帮他报仇，你竟敢还谋害我！”这韩遂啊，看马超啊一剑砍来，立刻啊只好伸出左手要打。 哎呦，怎么了？ 这马超啊一剑砍了韩遂的左手下来。 哇！ 这韩遂的护卫啊立刻救起韩遂，围着马超、庞德、马岱通通打了起来。 西凉军自相残杀，一片混战之中，四处都着火了。营帐里面的阿兵哥就通通杀了出来，可是根本搞不清楚是谁要杀谁呀、啊。这时候曹操亲自率领着大军，把马超的阵营团团围住。只见马超杀红了眼，追着韩遂啊，一追追到了营帐外面的时候呢，却面对的是满天的乱箭，全部都朝他射了过来。 马超小弟 ，It's me！ 这时候曹操啊，哈哈大笑的说：“我来替我的马鞍给报仇了。” 曹操叫人打起了聚光灯，不管马超逃到哪里，灯就照到哪里，箭就射到哪里。这马超啊，东冲西撞，用他的枪拨了半天，一箭射来，射中了马超的马，这马就应声倒地。 哈哈哈哈，你也会有今天。这曹操啊得意地说：“你这个马超，少了马你就只剩下超。”哈哈，你是超，你超啊，我也是超，我也超。一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我曹操比较超级，还是你马超比较操劳。 真是啰嗦。就在这个曹军呢、啊、一步一步地缩小他们包围的圈圈的时候呢，西北边马超的副将庞德还有马岱带着军队冲了进来，他们一个人抓住马超的一边手背，腾空把马超给救走，往西北方向逃去。 啊，干什 吗？ 曹操眼看马超消失在聚光灯的尽头，哦，到手的鸭子就这么的飞了，曹操气得直跳脚，他说：“啊，有胆别跑，别跑，给我追！” 曹操杀死了马腾，收服了韩遂，并且赶走了马超，这西凉总算纳入了曹操的控制范围。这一下西凉南边的汉中张鲁可紧张了。 张鲁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张鲁知道曹操已经解决了西凉的马家，接下来很可能就要对付汉中了。 哦， 张鲁啊，就想要趁曹操还没有攻打过来之前，他自己先去并吞刘璋所统治的益州，这样就可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来跟曹操对抗。 怪了，这张鲁为什么不学学赤壁之战以前哦，人家刘备是联合东吴来对抗曹操，他不跟益州的刘璋形成联盟，反而想去并吞人家 啊！形成联盟谈何容易啊！这张鲁跟刘璋虽然做邻居做了很多年，可是两家之间啊，结怨已久，仇恨很深。 哦，怎么说？ 这个恩怨要从上一代说起。 那就说啊， 你知不知道？ 刘 璋的爸爸，跟张鲁的妈妈有一腿。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真是八卦。 本来这上一代的事情哈，在上一代结束也就算了。问题是这刘璋的爸爸死掉以后啊，刘璋接下来继承益州的统治权。这个刘璋呢，却是一个很迂腐、满嘴仁义道德的政客。刘璋很担心他爸爸生前的婚外情会被挖出来，一曝光以后啊，会影响到自己的地位。结果刘璋啊，就竟然派杀手去把张鲁的妈妈，也就是自己爸爸的老情人，把他给杀掉。 哎呦，这什么办法？这是一个很糟的处理办法哎。 就是啊， 这下子啊，张鲁跟刘璋啊可卯上了哦。张鲁这个人生的悲剧啊，可能给张鲁一些人生态度的启发 哦。 所以啊，在张鲁接管了汉中之后啊，他实施的是一种宗教性的统治 哦。 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啊，没有什么行政官员，全部啊都只有宗教人员 哦。 这些宗教的主管啊，就叫做祭酒、智头大祭酒、这些祭酒、智头大祭酒们呢，都表现得非常有爱心，很有学问。所以啊，凡是百姓想加入他们的宗教、追求道理的人啊，都要捐助5斗米给国家做公益事业。所以啊，他们汉中的这个宗教呢，又叫做5斗米教。 所有这些老百姓所捐出来的5斗米，就通通都安排放在全国各地一种叫做义社的慈善机构。那路上过往的行人啊，只要肚子饿了，就可以跑到这个义社里面去自由自在的拿东西来吃。 哦，原来在中国很早就有这种社会主义的雏形出现了。 没错，在张鲁的这一种领导之下呢，他们汉中的老百姓啊，都很有向心力。于是汉中越来越强盛。 这汉中啊越来越强盛，这益州的刘璋当然也就越来越害怕。这刘璋啊一听说张鲁啊准备要发兵攻打他，哇，这更是紧张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呢，这刘璋的门下有个人叫做张松。这个人呢就替刘璋啊想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啊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是什么计策？ 这很简单，这张鲁呢就是螳螂、他想要吃我们益州这只蝉。可是呢，张鲁啊这只螳螂忘了他的背后还有一只爱吃螳螂的黄雀。这只黄雀就是曹操。 所以益州刘璋就是这一只可怜又脆弱的蝉。可是他却可以利用曹操这个黄雀来对付张鲁这个螳螂。 没错，你这个张鲁想要欺负我刘璋，那我刘璋就来联合曹操一起来对抗你张鲁。 刘璋听完了张松献上的这个计策，刘璋摇一摇头说： 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可以去找曹操帮忙了。 嗯， 问题是人家曹操凭什么要帮我们呢？ 这张松说啊，这很简单呐、啊。以前人家说过我们益州啊是蜀道难，难上天。 哦，地形很复杂。 没错，这蜀道难，难上了天。 好了好了，知道了。 只要呢，我们把益州的军事部署图啊拿去啊献给曹操看，以表明我们归顺曹操的诚意。 嗯， 之后呢，再叫曹操一声老大， 曹老大。 曹操啊，一定很愿意帮助我们的。到时候啊，我们不但不怕被汉中的张鲁欺负，说不定啊，反过来还可以并吞张鲁呢。 哎，他们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呀？曹操比张鲁可怕100倍啊，这不是引狼入室，自找死路吗？ 哎，不见得吧。这刘璋啊，要是乖乖的归顺曹操，哎，说不定还能够继续统领益州。 嗯， 可是啊，张鲁却跟这刘璋有杀害母亲的血海深仇哦。 哦， 所以呢，这没出息的刘璋当然是宁可归顺曹操，也不想落入张鲁的手中啊。 哦。益州刘璋派去献地图给曹操，向曹操求救的这个使者，也就是提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理论的张松。 嗯， 张松没有什么缺点，可是长得很不讨喜，獐头鼠目。 哎呦， 这一种外形不佳，可是颇有才华的人，有的时候心里啊，很容易就不平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希望别人一遇到他们的时候啊，就能够跳过他们的外形，直接看到他们的才华。 嗯， 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得很过头，变得狂妄自大。 哎，这很不幸啊，狂妄自大的这个张松啊，碰到了自得意满的曹操哦。 哎呦， 这个时候的曹操啊，才打败了马超哦，他根本不把什么汉中啊、益州啊这些偏远地方放在眼里。 嗯， 所以这曹操啊，一接见益州的使者张松，立刻啊皱了皱眉头。 怎么样了啦？ 哎呀，长得一副讨人厌的样子，还拽得跟258万似的。曹操当然不可能给张松好脸色了。 哎， 曹操啊，很烦的就说了：“你们益州的刘璋这么多年都不来进贡，嗯，现在为什么，嗯，又想起来了，嗯？” 态度这么差，马上就激发了张松的防卫心理。张松就很不客气的给他顶回去。张松说：“我们很想来进贡啊，可是中央政府那么无能， 嗯， 路上的匪贼那么多 啊， 我们就算想进贡，也很怕半路会被抢被杀掉啊。这一点还要请丞相你原谅。” 哇，你说中央政府无能， 嗯， 哎，这根本就是在当面给我这个丞相难堪嘛。曹操啊，立刻拍了拍桌子说：“我丞相代表中央政府，从黄金贼、黑三军、青州军、袁绍、袁术一路平定所有的盗匪。你给我说清楚，天下哪还有什么盗匪呢？” 哦，没有盗匪了吗？张松就接下来说：“那请问丞相，像东吴的孙权，还有汉中的张鲁，他们都是在干嘛的呢？难道他们是好人好事的代表吗？” 哦，曹操快气死了，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你们这些乡巴佬，没有见过世面啊！我让你看看我的军队，我杀杀你的威风。” 哦， 这曹操啊，立刻邀请张松到阅兵台上啊，参观曹军的校阅典礼啊。 哦， 这曹操啊，洋洋得意地指着他的部队说：“阿松，你给我看我的部队。紫湖鲜明盔甲灿烂，鼓声整天歌毛耀日，怎么样，吓到了吧？” 吓到，吓吓吓。张松冷笑了三声说：“天底下只有军阀老粗才会急着炫耀自己的军队，像我们益州的老板刘璋，他都是靠仁义道德来领导大家的。” 哦，这仁义道德你个头啦。曹操一听啊，整个脸都变绿了。 哦呦， 他在做第二个深呼吸。 曹操啊，用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说：“ 我部队所到的地方，空无不克，战无不胜。你的老板刘璋那么仁义道德，他给我做得到吗？” 张松听完啊，又嘿嘿嘿的笑了几声，说：“哦，对对对，大丞相。”你到濮阳去攻打吕布的时候，被火烧的焦头烂额都不会死掉，实在很厉害，我们老板做不到 啊！ 你到了宛城去，你大战张绣，让典韦替你死掉，那更是神勇无比。 哎， 你到了赤壁去碰到周瑜，你还懂得把你的船通通锁在一起，让人家烧，这实在算是豪气干云。 咦， 你在华容道上把关公打的是一塌糊涂，打的关公不得不让路出来，你真是好威风 哦！ 丞相，你大战马超，只穿着内裤就上战场，一边打败还一边剪胡子，真是空前绝后的大胜利 哇，这简直是斯可忍，苏可忍！曹操的头上都冒出烟来了。曹操说：“来人呐、啊，把我推出去斩了！ 要把自己斩了，丞相你不要想不开啊！ 气的话都讲不清楚，不是把我了，来人呐、啊，把这个张松给我推出去斩了！” 哇，这张松啊，被曹操的阿兵哥给抓住，可是张松一点都不害怕，他说了：“古书上面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曹丞相，你现在把我这个使者给杀掉，你真是好勇猛，好威风，好厉害，我的老板一点都比不上你，你真是太伟大，太英明了。 好好，你一张利嘴的曹操气不过，走过来张松的面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曹操说：“古书上可没说两国相争不踢来使，我踹你总可以吧？”来人啊，就一个人踢他一脚，两人三脚一起把这个烂人给我踢出门去。 益州的使者张松全身都是脚印的，被踢出了许都之后啊，他一手按摩着他发胀疼痛的屁股，一边呢满头都是问号的想不通。张松在想说，像我这么有智慧又有勇气，能够当着曹操的面讲出这么多逆耳的忠言来，照理说曹操就会立刻跪下来，很感激地抱住我的大腿说：“张先生，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然后我张松就很有风度地把曹操给扶起来，然后我再很优雅地把我们益州的地图拿出来，这样子就会宾主尽欢才对啊。 想得美哟、哦！哎呀，这谁叫张松呢？不早一点把地图拿出来 啊！现在闹成这个样子，完蛋了。张松心里面也很烦呢、啊、他想，我好不容易当上了益州的特使，全益州的老百姓都瞪大了眼睛，期盼着我跟曹操能够谈成策略联盟。这下好了，我被曹操他们给踢出来，这样子回到益州去，会被大家笑破肚皮啊。 这张松啊，一路往南走哦，这越想越烦恼。 嗯， 正在啊，他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啊，哎，你知道他在路上碰到谁了吗？ 碰到谁啊？ 有三个人站在路边等他。哎， 三个人？是福禄寿三星要接张松上天堂了吗？ 不是，这中间为首的那个人啊，手上啊拿着一盒海苔。这个人啊，白脸短胡须，背上啊还插着双股剑、站在那里等他。 双股剑？ 嗯， 那就是刘备咯。刘备怎么会跑来了？ 这刘备啊，一看到张松啊，立刻就说：“啊，你一定就是益州的第一才子张松先生。 哇 哦，我等待先生已经很久了。 哦 哦， 如何让我遇见你。 哎呦，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此我已经在佛前祈求了500年。 这好像是抄来的吧？ 啊，你别管那么多，我跟你介绍我身边这两位。这一位呢是人称卧龙先生的诸葛亮。 哇，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二弟关羽。 哦， 啊，他们一听说这么有才华的人要经过，都很兴奋，吵着一定要我带他们来听您的教诲。 哇，奇迹出现了。张松的内心实在是太爽了，他想说，我从小用功读书，就是梦想着有这么一天，大家都来崇拜我的才华，抢着跟我请教。 哦， 天哪，dreams come true， 美梦成真，我张松这一秒钟死也甘愿了。 哎呀，搞不清楚，人家恐怕是要他口袋那本地图吧。 哎，刘备可没有这样说。 哦， 人家刘备啊，一个字都不提那本地图，就拼命的请张松喝酒，连喝了3天3夜啊。在这3天3夜当中，刘备绝口不提军事地理，更不谈什么地图，只是不断的赞美张松的才华。 哦， 赞美张松的容貌。 啊，张松的容貌也可以赞美啊。 你没有听先圣先贤有句话说吗？ 嗯， 天下无难事，只怕马屁精。 这什么马屁先生先前说的话嘛。 张松啊，回想这几天的遭遇，首先呢被曹操那边的人一人一脚印的踢出来，现在却被天底下这么伟大的三个人当成是奇珍异宝来对待。Oh, life is wonderful， 人生太奇妙了。张松啊，灵机一动就想说，反正益州不是送给曹操，就是落到张鲁的手中。 嗯， 曹操跟张鲁这两个都是王八蛋。 哎呦， 真的要把益州送人的话，不如送给这位刘备先生，也不枉人家对我如此的崇拜。 哎呦，真的要送给刘备啊？ 干嘛不送啊？反正也不是他张松口袋里的钱啊。这张松啊，主意打定之后呢，他陪着刘备喝酒。当他们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张松就忽然站了起来，对着刘备拱一拱手说，刘皇叔，你这么懂得礼贤下士，你满腹的雄才大略，你实在不应该长久的被关在荆州这个小地方啊。皇叔，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西川、益州这些地方呢？如果刘皇叔你能够拥有益州，再往北去消灭掉张鲁、曹操，接下来就能够统一天下，那才是万民之幸啊。 啊，攻占益州？ 对呀。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这刘备啊，不断的摇着头说，益州刘璋跟我一样都姓刘，我们都是同宗 啊。 我如果去进攻他，恐怕会被天下的人呸唾弃。 唾弃呀？不会的，不会的，皇叔，你想要统一天下，要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你就一定要这样做。 哦， 你要知道，刘璋老板是一个很无能的领导者，只会仁义道德，其他什么都不会。 那不跟我一样吗？ 我没有这样讲哦，皇叔，你如果不去占领益州，将来像是张鲁啊、曹操啊这些小人，他们迟早也都会去占领的。 哎，就算我要占领益州，可是啊，这益州的地理形势复杂的要命。 益州的地理形势，问得好，问得妙，问得呱呱叫。 哎呦， 哎呦，我张松等你问这个问题等了好久了。这时候，张松就深呼吸了一口气，在脸上堆出了最优雅的微笑，然后从他的口袋里面，噔噔，掏出了益州的地图。他对刘备说，张松，我感谢你对我的推心置腹，我就此献上益州的地图，上面有所有益州的地形、山川，以及每个都市的钱粮库存，都标明的一清二楚。 哦，这刘备一边看着地图，情不自禁地说， 哇，刘备何德何能，竟然能够看到这张地图。哦，亲爱的张松先生，你根本不是人 啊， 你是天上神仙来降生。 哦，这张松被刘备的感动的紧紧的握住的刘备的手说，我们老板刘璋他生怕汉中张鲁会攻打过来，紧张的要命，皇叔你如果向刘璋表明，就说你愿意帮他抵抗张鲁，那刘璋就会很高兴，会急着拜托你带着军队进入益州。现在呢，就让我先回到益州去禀明刘璋，等我取得刘璋的同意之后，你刘皇叔的军队就可以大大方方长驱直入的开入我们益州，到时候皇叔你可以伺机而动，我在益州的两个死党，也就是法正跟孟达，他们都会做你的后盾，跟你来个里应外合。 哇，真的啊。这刘备一听完了、连忙道谢，并且呢跟着张松啊约定了计划。这等刘备啊送走了张松之后啊，他不可思议的看着那张地图。刘备摇着头吹起了口哨。 为什么又吹口哨又咳嗽，吵死了、 哎、你一边流口水一边吹口哨就会有这种下场啊。 那就不要吹嘛。哎呀，这张地图本来是要献给曹操的，现在啊靠着诸葛亮很灵通的情报，再加上刘备这种逼真的演技，这个地图就落入了刘备的手里耶。 哎呦，原来是早就计划好的、还表演得那么的感人。 对呀、又欺骗了张松那么多感情。对于刘备来讲，想要拥有益州本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有了这张地图，益州的地理形势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他的梦想竟然变得触手可及。刘璋真的会同意邀请刘备进入益州吗？而刘备又会如何展开他并吞益州的计划呢？ 曾经是超人，但是 丑的人只可以做武将，不可以做军师。 哎，这谁发明的烂规定啊？ 刘备， 刘备，刘备真的有规定过长得丑的人只能当武将，不能当军师？ 你看刘备对待丑的人的态度，你就知道了。我问你，刘备身边谁最丑？ 最丑的嘛， 地鲁马。 地鲁马。 哦，你就饶了可怜的那匹地鲁马吧。嗯，我问的是人，刘备身边的人谁最丑？ 人嘛，第一丑的应该算是张飞。 张飞，你看张飞那么丑，刘备呢让他当武将带兵打仗，还跟张飞结拜做兄弟。 哎，所以说你抹黑人家刘备了吗？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一开始就有强调啊，刘备就只让丑的人当武将，所以张飞就带兵打仗啊，可以很丑没关系。可是如果你去跟刘备应征的是军师的工作，那刘备啊就不准你长得丑。 乖啊，哎，一样都是长得丑，军师或者是武将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很大。武将是越丑越吓人，可是军师是读书人，不但要有知识，而且要有气质。气节。 哎呦， 如果一个读书人长得色眯眯的，像日本 A 片里面的欧吉桑的话，那他就算念一首诗也很恶心，还会有人觉得有气质吗？ 哎，奇怪，人家刘备从来也没有羞辱过你嘛。 我不是在讲我，刘备怎么会骂我呢？ 那到底他在骂谁呢？让你这么打抱不平？ 庞统。 庞统。凤雏先生庞统。 对。 哎，他不就是赤壁大战的时候使出连环计，把曹操骗得一愣一愣，自动的用了这铁链把船锁起来，结果呢到最后曹操被烧得焦头烂额，就是那个庞统先生啊。 正是这个庞统。 哇，这庞统立过这种大功哦，应该在东吴享受荣华富贵了吧？ 啊，并没有。 哎呦， 庞统呢又丑又狂又骄傲。东吴的老板孙权很不喜欢他，把这个庞统冷冻起来。庞统啊，一肚子的委屈就去找诸葛亮，诸葛亮就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叫庞统拿着这封信呢去见刘备。可是庞统见到刘备的时候啊，就故意不把这封介绍信拿出来。 哎呦，又丑又怪， 他这个人就是很别扭啊。结果刘备哦，就看这个庞统这么丑，然后也没有介绍信，他就很不喜欢这个庞统。把他派去了一个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耒阳县，当一个小小小小的小县令。 哎，凤雏先生庞统哦，这是号称跟卧龙先生诸葛孔明一样厉害的。哎，怎么会这么吃不开啊？ 对呀，大家嘴巴上面都在讲什么任用贤能，搞了半天从东吴的孙权到这个刘备，大家都是以貌取人啊。 这刘备啊打发庞统去当个九品芝麻官哦。庞统的心里啊很不爽。所以啊他到任之后啊天天喝酒，这公文啊也都不批 啊。 才没多久啊，这告状的这挂号信啊就挂了2000多号、 哎呦， 公文啊堆得像山那么高哦。哇，这件事情啊传到刘备那边去啊，这刘备立刻吩咐张飞说，这个庞统在搞什么鬼，这什么凤雏，这简直是鸡雏嘛，你去给我看看。 是， 张飞啊一到了这耒阳县啊，看到庞统，哇，果然是喝得醉醺醺的，简直像是一只醉鸡哦。这张飞啊开口就大骂。 哎呦，骂什么？ 你这个人长得这么丑还不好好办公，天天在这里喝酒。 怪了，长得丑跟好好办公有什么关系啊？长得帅就可以不要办公吗？哎呀，这庞统被骂以后就瞄了张飞一眼，噗嗤一声就笑出来。 笑什么？ 哎呦，来了一个长得比我还要丑的人还敢这样讲。庞统呢很不以为然地回答张飞说，耒阳县区区一个小县，没有什么好办公啊。 哦，张飞说，拜托，也要给你审理官司的已经挂号挂到2000多号，更是堆了几万件在你桌上，你全部都不批，你还说没有什么事好办。 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大天才来讲都太小 case 了， 我天天超多。张飞说，你吹牛放屁， 我现在就办给你看。 果庞统啊，当场就叫衙门里面几十个手下呢，捧着所有2000多号公文来来去去，有的拿图章，有的拿墨水。庞统啊，把所有在等候批判官司的人，通通叫来跪在面前，谁欠谁多少钱，谁性骚扰谁，谁要跟谁离婚，一件一件，这庞统口中问案，左手盖章，右手发落，像一个电脑一样，2个小时之内就把所有的公文全部都批完了。批完公文之后啊，庞统就抬起头来对着张飞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们两个去喝一杯吧。 哦，这时候的张飞简直是傻眼了，听到喝一杯又很高兴，翘起拇指说，啊，厉害厉害，我错怪你了，不是鸡雏，是凤雏先生。 这下两个人啊，一边喝酒一边称兄道弟，一边呢就一起骂那些长得很帅的人。这时候啊，庞统才从口袋里面把诸葛亮的那封介绍信给拿出来。 哎，不早拿出来嘛。这张飞啊，你可回去跟刘备报告啊。刘备听完报告之后啊，觉得非常的惭愧，自己啊怎么会忽视这么有才华的人哦。立刻呢亲自啊跑去耒阳县对着庞统道歉，他千拜托万拜托庞统一定要出任他的第2号军师哦，让他跟诸葛亮用同一个办公室，同一个厕所。 哎呦，他们的军师还有专用厕所。 那当然哦，这刘备啊经过这一次的教训之后呢，再也不敢歧视这些丑的读书人哦。 对嘛， 所以啊当孔明啊叫刘备去站在路旁啊迎接比庞统还要丑的益州特使张松的时候啊，这刘备啊再也不敢嫌张松丑哦，反而是啊马屁拍足，对着张松啊百般赞美哦。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啊，果然让这益州的特使啊张松感激涕零，当场啊就把益州最宝贵的军事地图给交出来了。 这就叫做好人有好报。刘备的阵营现在既拥有卧龙先生，又拥有凤雏先生，真是太幸福了。除了有龙又有凤之外，刘备还新得到2员虎将。 还有有龙有凤又有虎，哇，刘备那里快要变成动物园了，到底是哪2个虎将？ 这2位虎将呢，2只老虎，分别就是白胡子老虎黄忠以及要命的老虎魏延。 哎，等一下，这2只老虎是从哪里进口的啊？ 这是当刘备啊去攻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就归顺了刘备。 哦， 在赤壁大战之后呢，刘备为了要扩张领土，他除了死皮赖脸的占住荆州不还之外呢，他另外再派兵去攻打长沙、武陵、贵阳、零陵这4个郡。就在打长沙的时候，长沙的守将魏延呢，刚好就是刘备的 number one 的 fan。 哦，原来是刘备的头号影迷啊。 真是，这个魏延呢，一心就想要找到机会就要投效刘备。这个时候他在镇守长沙，一看到竟然是刘备派人来攻打，立刻就带头在长沙城里面造反。举刀一砍，把长沙太守给杀了，就大开城门迎接刘备的军队。 哦，原来是靠影迷俱乐部的力量占领了长沙。哎，那另外一只白胡子老虎黄忠呢？他也是刘备的 fans 啊。 黄忠60岁了，他不能再做 fans 了， 老 fans 啊。 算了吧。这黄忠啊本来并不怎么欣赏刘备的，可是黄忠在镇守长沙的时候呢，跟关羽发生了遭遇战，这2员虎将一相遇啊，杀的是虎虎生风， 惺惺相惜。 哎，等一下，都是虎将，应该是虎虎相惜啊，怎么要变成惺惺的呢？ 惺惺相惜不是动物园的惺惺啦，是英雄惜英雄啊。 哦， 这黄忠跟关羽啊互相敬佩，于是呢，这关羽的刀就故意砍偏了，黄忠的箭也故意射歪了，再加上魏延在当中这么一搅和，黄忠也终于被刘备那种礼贤下士的态度给感动，也就投效了刘备。 这下子啊，刘备这边的卡司啊立刻又壮大了不少。刘备很高兴，立刻叫人做了一个网站，网址是 www.龙凤战斗营.com.台湾。 我还 www.c.w.冰修了，这么怂啊，什么龙凤战斗营。 哎，如果你到这个龙凤战斗营的网站去看啊，你可以看到啊，刘备啊把旗下的文臣武将编成了龙队跟凤队。 哎呦，饶了我吧。 这龙队啊是由卧龙先生带头哦，这队员包括的关羽、张飞、赵云。凤队呢由凤雏先生带头，这队员呀有魏延、黄忠。 哦，好厉害哦。那刘备自己呢？ 刘备啊自己封自己叫做双剑无敌龙凤大元帅。 哎呦， 如果你要跟刘备联络啊，你可以寄 email 到双剑无敌龙凤大元帅小老鼠龙凤战斗营点 com 点台湾。 气得他还有鬼嘞。自从拥有了荆州以后，再加上这些新的卡司哦，刘备觉得自己的手气真的是越来越顺了。 没错，都应该去买公益彩券了。 他不需要买彩券，他光是靠着拍马屁，竟然就从益州特使张松那边得到了最重要的西川的军事地形图。刘备这下捧着这张地图，决定亲自带兵前往益州。 咦，这刘备自己要离开荆州啊？ 刘备必须要自己去益州，这样子呢，他才能够跟这个益州的老板刘璋之间拉拢拉拢他们同为刘氏宗亲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刘备这一次去，名义上是去帮这个刘璋守护益州的。刘备如果没有亲自去的话，刘璋就会起得怀疑之心，怀疑刘备的诚意，这样子刘备进军益州的计划恐怕就没有搞头了。 哦，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荆州怎么办呢？ 荆州是刘备的根据地，当然很重要。 当然， 所以刘备呢就在荆州留下了他最好的阵营，像是关羽、张飞、赵云以及诸葛亮一起来防守。 哦，这是龙队的阵容。 那刘备自己呢就带着军师庞统以及新加入的两只老虎黄忠跟魏延。 我知道，这是凤队。 对，他就带着凤队往益州出发了。 益州的州长刘璋啊，一听到刘备带着军队要来帮助益州对抗汉中的张鲁啊，他高兴的就要亲自跑去迎接刘备，为刘备洗尘， 这是应有的礼貌。 可是啊，这益州很多的官员哦，害怕刘璋就这样子傻乎乎的跑去迎接刘备哦，万一人家刘备啊在酒席中动手动脚，说不定就把老板刘璋给干掉了。 哎呦， 刘璋的手下有一个人叫做黄权，他再三的劝阻刘璋不听啊，这黄权啊心里一急，竟然啊就跑去咬住刘璋的衣服不让他走。哎， 黄权是狗啊，又咬的。 哎呀，这刘璋啊非常的生气哦，我说要去我就是要去。他用力一扯啊，唰的一声啊，把这衣服啊从黄权的嘴巴用力扯开，这扯开也就算了、竟然连黄权的两颗大门牙也给扯掉了。黄权呢就变成了房权了。 黄权为什么变成房权？ 漏风 好可怜哦。益州里面啊，当然有这种反对刘备的官员，可是也有亲刘备的派别，像是张松、法正、孟达，他们就是亲刘备三剑客。他们一看到老板刘璋要亲自去浮城迎接刘备啊，他们可高兴了，赶快呢就送了一封信去给刘备。他们在信里面建议说， 我们的老板刘璋已经答应到浮城去跟你刘皇叔喝酒，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刘皇叔，你可以埋伏刀斧手，趁这个机会就把老板刘璋给干掉。哎呦，这样子皇叔你就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大摇大摆地变成益州的主人了。 这刘备啊，看完了信，皱着眉头说，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 人家刘璋姓刘，我也姓刘， 哎呦， 大家都是汉室宗 亲。拜托，又来了。二号军师庞统啊，就劝刘备说，主公，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来了，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就会遭殃。主公，你要是一迟疑啊，就换成他刘璋来对你先下手了。 这刘备啊，想了想又说，我才刚刚到益州，你不要说是泉州走透透，我连菜市场都还没有去跟老百姓握手，哎呀，什么关系都还没有建立好，才踩进人家的客厅就要杀人家的主人， 哎呦 啊，这种事做出来，老百姓一定会恨我的。我就算是这样得到了益州，我在益州统治也不可能长久啊。所以哦，听好哦，绝对不可以给我埋伏刀斧手哦，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知道了啦，好啦。哎，第二天呢，这益州的老板刘璋就跟刘备在浮城相见了。他们两个人互诉这些年来姓刘的人共同遭受的委屈，两个人呢是抱了又抱，哭了又哭啊。 哎呀，这么爱哭，干脆都改名算了，一个叫流眼泪，一个叫流鼻涕。 难听死了。当天晚上，刘璋就在浮城啊，开了酒席数十桌来宴请刘备跟他的部下。酒过三巡呢，庞统他看到了刘璋喝醉酒了，露出了一截白嫩嫩的脖子在那边晃来晃去， 哎呦， 实在是受不了了。 哎，庞统又不是吸血鬼，有什么好受不了的？ 庞统又不是要吸刘璋的血，他是觉得这个机会很可惜啊。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拿一把菜刀冲上去，一刀从刘璋的脖子划过去，整个益州就可以到手了。那他庞统所率领的奉军团明天就可以凯旋回到荆州，去跟那个龙军团的孔明炫耀。庞统越想他心里面就越兴奋。 哎，可是这刘备不是交代过了吗？绝对绝对不可以埋伏刀斧手的吗？ 庞统就在心里面想，事到如今也管不了主公他怎么说了。 哎呦， 庞统就跑过去跟魏延小声地说，魏延， 在 你有没有看到刘璋那一截白白嫩嫩的脖子？ 有有。 你假装上台去表演舞剑，找机会靠近那个刘璋，就一剑往他那个白嫩嫩的脖子咔嚓，知不知道？ 知道。 有。 这魏延呢，一接到命令之后啊，立刻站了起来，我要表演舞剑。 哦， 说完了，这魏延立刻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他没事就去戳刘璋的左边。 哎呦， 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他又戳刘璋的右边， 这太可怕了。 哦，这刘璋底下有个将军叫做张任啊，他一看到这个情形啊，立刻站了起来说，舞剑是吧，我也会。说完了，他也立刻跳了上去，一二三四，我戳你左边，二二三四，我戳你右边，啊，戳的刘备散来又散去的。 这两位姓刘的老板啊，喝这顿酒真的喝得太辛苦了。两个人一边敬酒一边划拳，他那么脖子呢还要照着这个节拍，一下闪左边，一下闪右边，闪过来又闪过去。 这魏延呢，一看到刘备的情况危急啊，立刻对着刘峰做了个眼神。 是， 这刘峰啊，马上会议，大声的说：“我也要舞剑！” 我的天！ 说完呢，他也冲了上去哦。这边啊，刘璋的手下的将军们啊，像是林苞、邓贤，一看到情况不妙，舞剑是吧，我们也会，不甘示弱，纷纷跳了上来， 我要舞剑， 我要舞剑， 我要舞剑， 还有我。 哇， 一时之间啊，这搞得满场非常的拥挤哦，到处都有人在舞剑，一片刀光剑影。干嘛、啊， 哎，刘备本来一心想要装没事，努力的撑下去，可这时候剑都割到他胡须了，一口酒就呛到了喉咙。刘备啊，就把这个酒杯一摔，当场拔出了他的龙凤双股剑，拍了桌子。刘备就说了：“你们不要再闹了， 哎呦， 谁再舞剑，我的双股剑就砍谁。又不是购物频道在卖菜刀，你们那么多人一起舞剑，舞什么鬼剑？剑统统放下。” 这刘璋啊，也摸着闪来闪去，简直快扭伤的脖子，说：“对嘛， 什么是个咔咔咔？ 哎呀，他这脖子骨关节转动的声音呐、啊！我跟着刘备兄弟喝酒，咔咔。”大家干嘛？玩刀弄枪的嘛。 军师庞统在旁边呢、啊、看到场面有点尴尬，就出来打圆场。这刘备呢就倒了一杯酒，对着刘璋说：刘州长，我们都姓刘，是同宗，我们血比水浓，刚才我的手下如果有冒犯你的地方，我替他们道歉，来，这一杯我先干为敬。 你是在喝酒还是在吸毒呀？这刘璋啊，也只好汲取酒杯说：我们姓刘的一定要团结、嗯、才不会让别人看笑话。说着啊，刘璋也把这酒一饮而尽，又露出了一截白白的脖子啊，看着庞统的心里啊，这个心痒难熬，恨不得就冲上去一口把他咬得喷血算了。 原来这庞统真的是吸血鬼啊。 益州州长啊，刘璋回到营寨之后，他手下的张任啊，就对他报告说：报告主公， 嗯， 这刘备啊，虽然与你说是兄弟之情，但是刘备手下的每一个人都想要杀你。 嗯， 主公，我舞剑舞了半天，难道你不晓得我在做什么吗？你以为我很开心吗？我爱玩吗？启禀主公，无论如何你得好好防范刘备才行啊。 是，刘璋听了以后很感动也很烦恼。 嗯， 这时候啊，探马就来报说，汉中的张鲁越来越嚣张，他的兵马已经攻打到我国北边的国界加盟关来了。 哦 啊，刘璋一听啊，就想到底要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想说：诶，反正那个刘备本来就是要来帮我们，说是要对付张鲁的。 嗯， 我就趁这个机会把刘备派到加盟关，让他去跟那个张鲁打。这样子啊，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躲起来，喝可乐，吃薯条，看好戏。 这张任说：启禀主公， 嗯， 可是万一这狡猾的刘备不对付张鲁，他反而回过头来攻打我们，那怎么办呢？ 啊，这样嘛。刘璋想了一想，就说：没关系，本州长还有计策。 哦， 他就下令了：来呀、啊，高培杨怀 在。 等到刘备抵达加盟关以后，你们高阳二位将军就驻守在刘备南边的涪水关，监视刘备的一举一动，一定要防范刘备会回过头来攻打我们益州。 是。 这刘璋这下子得意洋洋地说：哼哼，我这么一安排啊，刘备他就真的要替我们卖命了，这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怪不得我。 哎呀，这什么兄弟之情嘛，这简直就是各怀鬼胎哦。这个倒霉的是刘备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哦。谁叫他打的旗号本来就是带兵要来帮助益州的哦。刘备啊，连商量都没得商量，只好啊乖乖的带兵到加盟关去哦。这一到了加盟关啊，汉中张鲁的部队发现，哎呦，竟然是刘备来了，吓了一大跳。他们啊，立刻改变策略。 哎呦，刘备好有面子哦，张鲁为了他改变什么策略呢？ 张鲁啊，看准了刘备是刘璋请来的佣兵。 嗯， 佣兵嘛，你知道，能够交差，能够拿薪水就好了，不会想拼命的嘛。 啊， 刘备总不至于神经病到要出加盟关外， 主动的去把汉中打下来送给刘璋吧。 应该不会这么神经才对。 所以啊，这张鲁啊就决定按兵不动，看看这刘备啊到底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哎呀，刘备亲自率领了奉军团还有30,000的部队来到益州，本来就是想要混水摸鱼，看能不能够捞到什么好处。现在竟然弄得跟张鲁僵持在这个什么鬼家门关，浪费人生。更可恨的是，背后竟然还有两只沉默的羔羊在监视他。 等一下，什么叫做沉默的羔羊？ 就是益州的州长刘璋不是派出来高培跟杨怀，这就是高将军跟杨将军，就是高阳，他们不是很沉默吗？这一下呢，这两只沉默的高阳加上对面的这张鲁啊，搞得刘备前进也不行，后退也不行。 这刘备啊整天在家门关耗着啊，他这个心情啊简直就好像是赌徒碰到赌场关门，投资人啊遇见股市休市，闷得不得了。 怎么办呢？ 这军师啊庞统就劝刘备说，这如果上天不给你机会，那么呢你就必须为自己创造机会。 废话，我整天在这边不能进又不能退，怎么去创造机会？ 庞统就说啦，主公，你口口声声说你跟刘璋是血浓于水， 是啊， 可是人家刘璋啊根本不把你当自己人，只想让你当冤大头。 有这样吗？不会吧。 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个借口 哦， 就说荆州大本营发生的战争需要更多的人马，你去跟你这血浓于水的兄弟刘璋借借兵马，看看他怎么回答，你就知道了嘛。 刘备想一想说，试试看也好，他就立刻跑去跟刘璋啊提起要借兵马的事情。 那刘璋怎么说呢？ 刘璋很困扰啊，他想说，这个刘备叫我借兵马给他，这简直就是跟我借我手上的手枪嘛，把我手枪借去，他对我蹦蹦两下，那还得了啊？ 那该怎么办 呢？刘璋呢，既不想借，可是又不敢一口拒绝，怕刘备跟他撕破脸。刘璋啊又想出来一个怪招，就是借就借，可是借给刘备的呢全部都是一些跑也跑不动的欧基桑的老兵，还有生病都病到快要死掉的老马。 哎呦，这招够毒哎！老兵老马不但不能用哦，刘备啊还得花钱去请特别护士来照顾这些老兵老马。 这些老兵跟老马不借还好，一借之下刘备的脸根本完全挂不住。刘备回到营寨之后很生气地对庞统说，枉费我一片热心对他，刘璋他却这样对我。 庞统就说啦，我就说嘛，血塞加八呆。 什么叫做血塞加八呆？ 哎，你不要以为自己人做买卖的时候特别优待哦，很多时候啊我告诉你，欺负你的人就是你最熟悉的自己人。 刘备啊拍一拍头说，哎，我今天总算觉悟了。 庞统说，就怕你不觉悟啊，觉悟就好办了。 那怎么办？ 我现在啊有上中下三种策略让你选择。 哦，庞军师请说说看，上策是什么？ 这所谓上策啊，就是带着黄州魏延，我们绕过浮水关，直接啊对益州的首都成都发动突袭。 哦， 我们啊把成都打下来，然后全面占领益州，速战速决。 啊，军师这太鲁莽了。你跑去把人家的首都打下来，要是人家益州的老百姓都对你人心不服，你孤零零的攻占一个首都，那有什么用呢？ 好，你说上策鲁莽，那我告诉你中策。 好， 这所谓的中策啊，就是借口我们要回荆州平定叛乱，我们跟浮水关沉默的这两只羔羊说再见，跟他们鉴别，然后啊我们在宴会上埋伏刀斧手，趁机把高阳两位将军给杀了，我们夺下浮水关，从此啊在由北往南一关一关慢慢的去收服人心，一关一关的占领过去。 这个听起来比较有节奏感，有点道理。那你还有一个下策？ 这所谓的下策啊，就是说大家摸着鼻子夹着尾巴坐船回家 啊， 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这太烂，这也算计策吗？ 所以才叫下策啊。 啊，刘备想一想呢，就说好吧，我们就采用你的中策。 嗯， 刘备写了一封信向益州的州长刘璋道别，说是要回荆州去平乱。接下来刘备发了一封请帖，邀请沉默的高阳两个将军来参加鉴别晚会。 嗯， 这两个高阳啊，一听到刘备要滚回家去了，很高兴，就想说啊，我们这高阳两位从此监视的工作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不然都快无聊死了。他们两个就带了牛肉啊，还有酒啊，来给刘备送行的。 我看是来送死吧。 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庞统啊就偷偷把高阳两位将军桌上的这个牛排刀呢，就偷坏成了开山刀。 哎呦， 然后呢就叫人把牛排送上桌来。高阳两位啊，一看到牛排来了，立刻拿起刀来要切牛排。 嗯， 一拿起刀来，庞统立刻就翻脸说，来人呐，把高阳两个刺客给我绑起来。 哎，干嘛干嘛干嘛。 庞统一声令下，果然就有人上来抓住了高阳两个将军，然后呢窗帘后面竟然冲出来一群记者来拍照。 哎呦， 拍个不停。庞统就说，各位记者，你们看到他们高阳二人手中是拿着开山刀，意图不轨，要行刺我们的老板刘备。 哦，这两只沉默的高阳莫名其妙的看着庞统说，可是我们只是要切牛排啊。 切牛排？有人用开山刀在切牛排的吗？ 这个时候啊，这两只高阳才觉得事情不妙了，喊着，冤枉啊，我们是被栽赃的，我们是被人家栽赃的啊。 照片都拍出来，证据摆在面前，还要狡辩，来呀，拖下去通通砍了， 冤枉啊。 杀死了高阳啊，这两个将军之后，刘备呢很顺利的取得了涪水关以及涪城哦。 嗯， 本来啊，刘备在益州只是房客哦，现在取得了涪城，这等于是伸出了一只脚哦，踩进了益州的客厅。 嗯， 大家要晓得啊，这只脚是非常重要的 啊， 所有的推销员啊，通通都知道，你一旦按了门铃，当这大门一打开啊，那一只脚就要马上伸进去卡住大门哦。刘备啊，现在有了涪城哦，这等于啊已经插进去了一只脚，这益州的大门就再也关不起来了。 搞半天刘备是推销员啊。刘备这一次靠着栽赃的方法杀掉了高阳两个将军，他初次尝到这种陷害别人的滋味，心里面竟然有一股神秘的说不出口的快感。当晚他们在涪城举行庆功宴，庆功到一半，大家就已经喝得醉醺醺了。这时候刘备啊，红着眼睛，大着舌头，看着他的军师庞统就说了，今日之会可谓爽乎，今天这种庆功宴，庞军师你觉得爽吗？ 这庞统啊，醉眼朦胧之中啊，看到平日满口仁义道德、汉室宗亲、什么血浓于水的刘备， 嗯 啊，才第一次啊尝到用计害人的甜头，就爽成这样子， 嗯 啊，这庞统啊忍不住，他就出口要讽刺刘备。 哦， 庞统说：“你现在以暗杀别人、讨伐人家的国家为爽，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的爽法， 嗯， 有明爽，有暗爽，有干爽，也有不爽。可是刘备先生，你这种不卫生的爽法，是仁义道德的刘备您所应该觉得爽的吗？ 哎呀，这庞统有毛病啊，栽赃的奸计是他自己设计下来的，现在人也害死了，他却见不得自己的老板高兴一下，竟然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这么刺耳的话。 这个时候啊，如果说话的人是诸葛亮的话，刘备看在诸葛亮之前业绩的份上啊，一定会闭嘴哦，少说两句。 嗯， 可是啊，这庞统是新进的员工哎，跟老板根本没有什么默契哦，又这么没有分寸。 嗯， 这刘备啊，被庞统这么一说，哇，整个脸都绿了哦。君臣两个人竟然当场吵起架来，啊，弄得当天晚上气氛很差，两个人不欢而散。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干嘛？ 在鸟叫声中，刘备终于醒过来了。他的头很痛， 当然要喝那么多，头当然痛。 嗯，刘备接下来就想到昨天晚上跟庞统吵架的事情，刘备心里面嘀咕着。啊，一号孔明又不在身边，什么事都要仰仗这二号庞统，我怎么可以当众跟他吵架呢？刘备赶快亲自跑去找庞统道歉，说：“军师，对不起，昨天晚上喝醉酒，我说错话，说错话了。” 这庞统啊，睡了一觉醒来， 啾啾啾啾啾啾啾，啊，你也有鸟叫， 他也听到鸟叫了。这个时候啊，脑筋也比较清楚了哦。庞统就说：“老板，我也讲错话了，彼此彼此嘛。”这两个人啊，互相拍了拍肩膀。嗯， 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爽成这个样子了！原来两个人都是同样的货色，谁也不必笑谁吧？ 哎，这当刘备跟庞统啊两个人彼此客客气气的互相道歉的时候啊， 嗯， 这个和谐是腐败的 哦， 这个笑容啊是堕落的。 哎呦， 因为刘备啊现在已经满脑子是如何去抢别人的地盘哦， 嗯， 从此啊暗杀讨伐人家的国家便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哦。 嗯， 刘备啊渐渐的开始越来越像曹操了。益州的内奸啊，一共有亲刘派的三剑客， 是张松、法正还有孟达。 没错，这三剑客啊，现在正式的站出来挺背， 挺背是要把背挺起来，这是做蛙人操吗？ 我还抢背嘞，挺背的意思就是要来挺刘备。这刘备啊，就派出其中的孟达留守加盟关哦，继续防范汉中的张鲁。 是， 那刘备自己呢，跟法正啊，就带着大军从涪城往南向成都。进攻哦， 是， 这一路上啊非常的顺利，接二连三的杀死了刘璋手下的那些舞剑的大将邓贤、林苞， 省得他们再来老子旁边舞剑。 没错，这刘备的大军啊直接就进逼到了成都外围的卫星城市洛城。 这一路之上过关斩将，使得第一次出任军师的庞统觉得实在太过瘾。 嗯， 庞统对自己的才华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现在每天早上照镜子的时间都比往常要多照十分钟。 哎， 他越看自己是越潇洒， 是自恋啊。 在这样子美丽的时刻，却忽然接到了诸葛亮从荆州送来一封信。 哦，是贺卡吗？ 不是贺卡，是一个备忘录。 嗯， 诸葛亮最近迷上了人生小格言。 哎呦， 所以啊他这一封信呢就写给刘备跟庞统，他要提醒这两个人说，人生大部分的灾难都紧紧跟随在顺利的后面。 有这什么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更谨慎，不然吃紧会弄破碗。 哎呦，这样紧的弄破碗了，拜托。 刘备看完这封信之后啊就变得很担心，他就对庞统说，既然一号军师诸葛亮这样讲，我看我们大家就暂时按兵不动，等我回到荆州去好好跟诸葛军师商量之后再说。 哎呦，一听到刘备要按兵不动， 嗯， 这庞统啊立刻皱起了眉头。 哦， 庞统告诉刘备说，哎呦，这什么土里吧唧的人生小哲理，什么灾难跟随在顺利之后， 嗯， 哎呀，这种我随便上个厕所就可以发明一打了。 发明一打，你发明给我听听看 啊。很多啊，你听，光明紧紧跟随在黑暗之后。 哦，这很励志啊。 黑暗又紧紧跟随在光明之后。 哦，这很警惕啊。 男生跟随在女生之后，啊，女生也跟随在男生之后。 这什么跟什么啊？ 我讲的难道不是真理吗？ 哦， 这种什么无聊的哲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吗？ 是是是。 哎呀，这一定是诸葛亮啊，怕我第一次出场就把益州给打下来，名气超过他。 哦， 凤雏啊，从此排名就在卧龙的前面。 嗯， 主公 啊， 诸葛亮人长得比我丑，心里也不平衡，你不要理他。我们啊，还是赶紧夺下益州比较重要吧。 哎呦，他觉得他长得比诸葛亮好看，真不敢相信。经过这个耒阳县县令的事件以及在浮城喝酒吵架的事件之后啊，刘备已经很了解这个庞统的脾气了。庞统这么坚持，刘备无可奈何，只好下令军队继续往洛城前进。 嗯， 往洛城的路上啊，一共有两条路， 嗯， 一条大路， 嗯， 一条小路， 嗯， 这个白胡子老虎黄忠年纪比较大，就应该要带队走那个比较容易走的大路， 应该的。 那要命的老虎魏延比较年轻，就带队呢走那条小路，两路并发一起去进攻洛城。 嗯， 这刘备看到庞统是个读书人，经不起路上的辛苦颠簸，所以呢他就跟庞统讲，我从小带兵打仗，我骑马很习惯，让我走这个小路，那庞军师你走大路吧。 嗯，这刘备还蛮体贴的嘛。 嗯，可是庞统就说了，主公，我比较年轻又比较帅，你比较老，我来走小路，你去走大路。 哎呦， 这两个人呢，在那边礼让，让过来让过去，庞统连这个也不服输，礼让就一定要让到赢。 哎呦，连这个也要赢啊。 哎，刘备呢又觉得无可奈何，就跟庞统说，好了好了，如果军师你一定坚持要自己走小路不可的话，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答应什么事呢，主公？ 我这匹马让你骑。 又是地卢马那匹怪马，我不要。 地卢马已经受尽了羞辱退休了。这时候刘备骑的是一匹雪白的白马。 哦，还好。 庞统啊，表面上虽然客气来客气去，心里面却暗自得意，他想说，哼，就算诸葛亮也没有机会骑老板的这匹白马。这个庞统就大喇喇在众人的面前接受了刘备的白马，骑了上去。 这益州啊，刘璋这边防守洛城的人呢，就是那天呢、啊、冲上来舞剑的另一个将军张任。 嗯， 这张任呢、啊、看准了庞统这个人呢、啊，专门出怪招。他猜想啊，刘备攻击洛城的主力啊，当然是一定放在小路。 哦， 所以啊，这张任呢就亲自率领了3000的军马。前来啊，埋伏在这条通往洛城的小路上狭窄的地方。 嗯， 过了不久啊，魏延带着兵马，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浩浩荡荡走了过来。 嗯， 张任啊，要大家安静，不要出声，让魏延的军马通过。 哦， 这魏延之后呢，是庞统所骑的刘备的白马，带着部队也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走了过来啊。 嗯， 这隔着距离呀、啊。看不太清楚庞统的脸， 那就应该用望远镜看个清楚啊。 拜托，还要等个几百年几千年以后才有望远镜啊。 哦， 这张任啊兴奋地说，听说刘备骑白马，那骑白马的一定就是刘备了。 这个什么烂逻辑啊。 不管了啦，冒喜啊冒喜啊。 就只管流口水啊，也不搞搞清楚啊。张任在这边偷偷的流口水，庞统啊一点都不知道。庞统呢带着他的手下走到了这个山坡的前面，路呢越走越狭窄，旁边的山势越来越险峻，树木丛生，庞统就停了下来，问手下的人说，有没有带错路啊，到前面去问看看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心头想的益州兵就说了，报告，这里叫做龙凤坡。 这里叫做龙凤坡？ 不是啦，不是龙凤坡，是凤凰掉落下来的绕凤坡。 原来是落凤坡啊。 落凤婆，落凤婆。 哎呀，庞统的外号就叫做凤雏，落凤婆这个名字太不吉祥，太触眉头了。 嗯， 庞统一看地形又这么危险，背心脊上一阵发凉，正要叫大家全部往后退的时候，山坡前面砰的一声炮响。 哎呦，怎么啦？ 所有的人啊，竟然都瞄准了骑白马的庞统，万箭齐发。这一时之间呢，就像元宵节盐水的风炮一样，所有的箭通通射到了庞统的身上来。至少有几百支箭都射在庞统的身上，把庞统射得跟一颗仙人掌一样，从马上面掉落在地上。这庞统死的那一年才36岁，落凤婆竟然变成了凤雏先生庞统葬身的地点。 刘备所率领的凤军团啊，还没有打到洛城，才到了绕凤坡。这凤雏先生啊，已经变成了仙人掌掉落下来。哎，这刘备啊，体会到事态严重，立刻写信回去跟诸葛孔明求救。 嗯， 这孔明啊，在荆州收到信，知道庞统死了哦，跟留守在荆州的关羽、张飞、赵云大家一起哭成一片。 诸葛亮啊，一边哭一边就引用他的人生小格言发给大家。然后呢，诸葛亮就说了，主公现在困在扶关进退不得，看来我必须要自己亲自出马了。诸葛亮点起了25000名部队，带着龙军团，命令赵云呢坐船走水路，张飞呢骑马走陆路，水陆陆路两路并进，一起往益州出发。谁在睡觉？ 是关羽。 这么紧要的关头，为什么关羽在睡觉？ 哎呀，关羽现在已经学会了先去小睡片刻 啊！ 因为每一次啊，诸葛亮在分派任务的时候，都最后才会轮到他。 嗯， 啊，现在分派完毕，关羽总算醒过来了。 嗯， 他清了清喉咙。关羽问诸葛亮：“军师，那我呢？” 诸葛亮就说：“关二将军，您的任务很重要 哦， 请你看家。” 啊！别人都在打仗，我却在看家，我不干。 关二将军，你不要这样嘛，看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哎，万一我们都出门在外的时候，东吴或者是可怕的曹操攻打过来的话，那荆州没人看家要怎么办？ 嗯，关羽揉了揉眼睛，他说：好吧，如果你是这样说，我只好勉强答应你了。 好啦， 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一旦答应人家，就算是我打死了，都会全力保护荆州的。 啊，我要你守住荆州，我没有要你打死。哎，你打死了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啊。 好，那就不要打死，我一定是死守荆州。 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讲这个死字啊？ 好吧好吧，我到死都不会再讲这个字了。 你还讲啊？诸葛亮就握住关二将军的手说：关二将军，我请教你一下，我们出发之后，万一那个曹操从北边过来攻打我们荆州，你要怎么办？ 嗯，我一定是带兵全力对抗。 全力对抗，很好。那二将军，我再请教你，如果北边那个曹操跟东边这个孙权一起来进攻我们荆州，那要怎么办？ 分兵攻之 啊！ 我带着军队一边对抗曹操，一边打击孙权。 No！关二将军，你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联合孙权打击曹操，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发展茁壮。二将军，你知道吗？ 哦，好，联合孙权打击曹操。 对对对。 军师之言，当明肺腑。 我刚刚交代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二将军，我请你再重复一遍。 好吧，重复就重复。 嗯， 到时候我一定消灭孙权，打击曹操。 二将军，你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我叫你要联合孙权打击曹操嘛。 哎呀，到时候关某一手打一个，何必这么麻烦呢？ 二将军，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把荆州交给你哦。 哎，是是是，听你的，听你的。 嗯。 联合孙权， 对， 打击曹操是吧？ 对嘛，这样才搞清楚。哎呦，千交代万交代，诸葛亮终于交代完毕之后，就率领着张飞、赵云分着水陆二路到益州去跟刘备会合。 哎，人家说蜀道难，难上天呢，这么容易就会合？ 嗯， 他们是坐公路局还是自己开车去啊？ 少啰嗦了，什么坐公路局？你忘了吗？益州的叛徒张松当初曾经对刘备献上了那一张益州的军事地形图啊， 哦， 所以现在诸葛亮可以说是对于这个西川还有益州整个的地形地势了若指掌。 嗯， 现在呢，诸葛亮、赵云、张飞再加上黄忠、魏延这些大将们通通聚集在一起了，刘备这边是军心大振，在诸葛亮的统筹之下，他们很快的就消灭了洛城的守将张任，算是替庞统报了仇。 嗯， 他们大军进驻到洛城之内，节节进逼成都了。 刘备的军队啊，到了洛城，这下子啊，在成都的刘璋可恐慌了哦。 嗯， 他手下的这个房权， 房权， 哎呀，漏风嘛，房权呢、啊，就立刻建议说，汉中的张鲁啊，有一个贪得无厌的亲信，就是人称羊肉松先生的杨松。 哎呦， 这张鲁啊，对羊肉松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是， 我啊，可以去贿赂羊肉松。请杨肉松啊说服张鲁， 嗯， 只要张鲁呢肯出兵来帮助我们益州一臂之力，帮我们赶走刘备啊， 嗯， 事成之后，我们呢、啊、愿意将益州的20个州郡呢、啊、献给张鲁。 哎呦，这个益州的刘璋到底在搞什么？他当初就找了刘备来帮他去对付汉中的张鲁，现在又倒过来找汉中的张鲁帮他去对付刘备。 哎，这刘璋啊，本来就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哦。他眼看呢、啊，事到如今，也知道死马当活马医了。 万一 这刘璋啊，立刻呢派了房权带着金银财宝出使汉中。 汉中的张鲁啊，本来跟刘璋之间是有杀母的仇恨。可是现在呢，他看到了刘璋竟然自动送上来20个州郡，这个诱惑难以抗拒。汉中张鲁啊，正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就有人来报告说，凉州的刘王将领马超带着他的副将庞德还有马岱来投靠我们汉中了。 嗯，马超怎么会跑来这里呢？ 啊，倒霉的马超自从被曹操跟 Josh 使出了挑拨离间的计策打败之后呢，马超就躲到陇西去，躲了2年，他又带了部队想要夺回本来属于他们马家的凉州，可是遭到了曹操部队强烈的攻打，把马超的太太还有3个儿子全家人一个一个从城墙上面丢下来摔死。马超亲眼目睹这种惨状，心都碎了。走投无路之下，马超只好带着庞德跟马岱一起逃到汉中，投靠汉中的张鲁。 这马超的到来啊，对于汉中的张鲁啊，完全是天外飞来的横财。这张鲁啊，立刻派马超啊到葭萌关去，从北方啊攻打刘备。 嗯， 这打赢了，我得到20个州郡。这打输了，反正死的是马超，我这汉中的张鲁也没有什么损失。 哎呦，这超级勇猛的战将马超啊，莫名其妙的蹦出来，果然把刘备的阵营搞得是鸡飞狗跳。本来诸葛亮他们呢正在猛攻成都的，这时候就不得不暂停他们的攻势，请刘备啊连夜率领了张飞和魏延就赶到葭萌关去跟马超作战。 哇，这刘备啊，简直是一根蜡烛两头烧哦！趁机啦，拼没啊，拼不是拢在拼。 请你不要趁机卖药好吗？这刘备跟这个马超在加盟关就相会了。刘备啊，看到这个马超人高马大，而且马超呢虽然是浪荡江湖，可是每天还是都有洗衣服哦，身上穿的铠甲依然是银光灿烂，头上戴着狮子盔，长得又这么帅，刘备忍不住就赞叹了一声，说人家说是锦马超，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都还没有开打，刘备开口闭口什么锦马超，什么名不虚传，哦，这张飞听得简直都要吐血。 哦呦， 他提起他的张八蛇矛，大叫着：“我你什么锦马超，看爷爷我的蛇矛下去戳他几个洞！” 没气气， 说着，这张飞骑着马冲下关去哦。他一见到马超啊，这张飞还是那套老招，他说。我是鼎鼎大名的燕人张翼德，认得我吗？ 马超呢冷冷地看了张飞一眼，笑一下说，哼，我们马家历代都是做官的公侯贵族，我们不认得你们这种杀猪的乡巴佬 啊。 哦，你敢嘲笑我？张飞心里想，啊，我今天非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这张飞啊，举起他的武器，跟马超两个人啊，当场捉对厮杀，两个人大战了100多回合，结果是不分胜负。 哎呦，他们一个黑一个白，这时候只看到一片灰色，他们打了100多个回合还不分胜负，要怎么办才好呢？ 虽然这人不分胜负啊，不过马已经口吐白沫，都快昏倒了啊。张飞说，好，咱们都回去换马，回来再打。 还要再打？ 张飞啊，碰到这种旗鼓相当的对手一点都不觉得累 哦， 只是流了满头大汗，很不舒服。所以啊，他这次啊回去换马，干脆连他的头盔都弄掉了，包个头巾出来跟马超继续再打。 人家马超带了一个狮子盔，张飞这算什么造型呢？像日本料理店切萨西米的师傅一样啊。 我们家本来就杀猪的，现在切萨西米已经不错了。哎呀，这打赢比较重要嘛，张飞还管他什么造型哦。两个人啊就这样子继续捉对厮杀，又再打了100多个回合，还是不胜不负。 他们两个不累，观众已经很累了，天都已经黑下来了，又没有电也没有灯。刘备呢就在后面远远的对张飞叫着说，三弟啊，收兵吧，没有灯了，明天再打吧。 张飞说，不行，开什么玩笑，我今天非跟他分个高下不可。 马超就说了，今天我如果打不败你这个张飞，我就不回家。 张飞说，哈哈哈哈，你还敢吹牛，好，那你敢不敢夜战？ 夜战当然没问题，我又不用爸爸回家吃晚饭，随便你爱怎么打我都奉陪到底。 对后我忘了你家都死光光了，还要回去吃晚饭。好，来人啊，哟，给我点起火来。 哇，两边的士兵呢果然就把千百个火把给点起来，照得两军阵前一片火光熊熊。 这张飞啊跟马超这两个人又打了20多个回合哦。哦，张飞打得全身上下都是汗，一时兴起又开始脱衣服 啊，全场的观众一片叹息之声。马超身材那么好都不脱，结果张飞满身都是黑肥肉，脱成这个样子， 观众都要退票了。这马超啊眼看打不赢张飞啊，就假装打输往后跑 哦， 随手啊抄起了两根大棒槌，想趁着张飞啊追过来的时候啊回头用力呛他一下。张飞啊远远就看见那两根大棒槌， 我的妈， 所以啊一追过去，等马超回首啊一敲，张飞头一歪，棒槌啊立刻从张飞的耳朵旁边咻一声闪了过去。 哎呦，他虽然肥肉多，动作还蛮灵敏的。 没错，这你呛我一下。好，张飞呢也掏出他的弓箭对马超咔一声射了过去，马超头一歪又没事。 这两个人真无聊。 哎呀，就这样子，这马超啊这枪一锤，张飞射一箭，你来我往，没输没赢，没完没了。 是谁呀、啊？屁放不出来呀、啊！ 什么屁放不出来？是刘备在打哈欠了。他年纪越来越大，已经快撑不住，而且刘备的心里面很担心。 哎，他在担心什么啊？ 本来呢，只要再打一场成都战役，他就可以大获全胜，占领到益州了。偏偏现在半路莫名其妙杀出这个马超来，连自己这边的超级王牌张飞都没有办法打败这个马超，现在前后都有敌人，恐怕事情会越来越麻烦。 哎，就在这刘备啊烦恼的不得了的时候啊，忽然就听见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刘备已经快睡着，不要再演奏这种国乐了，谁啦？ 这诸葛亮啊，这个时候，摇着他的鸟毛扇子来到了现场。 是是， 诸葛亮啊，对着刘备说：“主公，你不用担心 哦， 阿亮我想到了好办法 哦， 特别从洛城赶来了。” 刘备很激动地抓住诸葛亮的手，问说：“你真的有好办法？” Sure, of course,、 哎、呦 certainly, why not? 是是是 啊，诸葛亮非常有自信地点了点头。 诸葛亮是这么的有自信，可是亡命之徒马超的突然出现已经使得益州的局面产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一场西线战事可以说是牵动着刘备、益州刘璋、汉中张鲁以及丞相曹操这几大政治集团的势力，益州的情势一天比一天还要紧张了。诸葛亮到底能够使出什么样的计谋，能帮刘备化解眼前这一场迫切的危机呢？而刘备真的能够如愿以偿的顺利占领益州吗？